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在今天我们呢关注到在台湾最近发生的这么一个有点突然的到访，台南市市长赖清德呢，在上周好是访问了上海。那在访问上海的这个行程安排呢，在台湾方面可以说用一个保密工作严密来形容。直到出访前一刻，好，恐怕媒体才得到了这个消息。那么同样很重要的，或者说意义非常特别的，就是赖清德他的这个身份。赖清德呢在台南当市长，其实在台湾如果大家有去关注岛内的媒体的话，会注意到赖清德几乎是现在台湾支持率最稳固的政治人物之一啊。他在这个台南的市长的这个位子上面是口碑的非常的不错，民意的支持率也很高。那么另外一重身份呢，他民进党的这个中坚力量的身份也让人是对他寄予了很多的厚望。当然了，在政治光谱上面，赖清德作为绿营的这个恐怕是深绿派系的人物，这一次能够得以成型哈，访问上海，并且呢是与这个除了复旦大学的这个前校长，还有上海市长杨雄哈，都有一个正式的会面，可以说是大陆方面是算不上是特别隆重的接待，但也是给予礼遇了。因此，这里面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信息，而。在访问过程中呢，赖清德也说了一些非常让媒体感到刺激的一些话语哈，这个话语究竟是什么，我们待会儿来说。那可能对于很多大陆甚至是香港的朋友来说啊，这个赖清德究竟是谁，这恐怕是一个问题。在绿营方面，可能像苏贞昌啊、蔡英文啊这样的名字在两岸啊，这特别是在这边，那通常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但是赖清德的在大陆的这个曝光率并不是特别的高啊。 简单来说 介绍一下他。 最简单来说呢，他可以说是这个民进党的希望之星，有可能呢将来的这个民进党主席，他是非常有希望坐上位的，这是目前台湾人对他的一种评价。那其实这次他去上海呢，媒体呢，尤其是台湾媒体，他会用旋风式去上海， 来得快去得快。 6月6号和7号去之前，确实跟明奇讲的是保密工作做得非常足，但是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被媒体知道。很多台湾媒体去追，因为他呢毕竟是目前哈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县市当中最后一位登陆的这个首长。那他2天的这个访问行程，很多媒体就问他，你这次去干嘛，那有什么具体的行程，跟什么样人的见面。他当时去之前在台湾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这次去的匆忙，那主要呢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那确实也看到他是参加一个画展一个开幕和酒会， 是， 所以就说等我回来之后我会一一向各位交代，但这次就让我先去吧。所以他在去之前呢没有说很多。但是呢本来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印象，这次的出访是不是形式大于内容。可是呢在大陆人看来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就是说在跟复旦大学的师生座谈的时候，赖清德提到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相当的敏感， 是， 就是你过往台湾尤其是绿营人士民进党人士，他去到大陆的时候是不会触及这些看似已经是触碰到中共的底线了。但他就说了，而且在复旦的这些跟他接待的人士有几位人是尤其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位叫做江毅华，一位叫做信强，两位都是研究台湾的研究历史，在大陆方面是德高望重的研究大家。首先介绍这个江毅华教授，他呢是曾经师从于这个史学泰斗周谷成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他除了史学之外呢是在大陆长期的关注台湾问题，目前是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的副会长，还有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副会长，这些民间的涉台组织的职务。那另外一位 信强教授呢，他除了是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当然在复旦这个美国研究中心已经是大陆最为顶尖的研究美国的一个机构了，他同时也是复旦台湾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这个上海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咨询专家委员。就是你看他们派出的这些阵容去接待赖清德，可以说呢都是相当的重视的，从这些研究方面的角度来说。 好，我们这个赖清德访台大陆了，不是访台哈，访问大陆登陆行动，在很多这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台湾哈中正大学的政研所所长廖达奇教授，我们来请他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赖清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台湾政治的地位又是怎么样啊？这一次访问，在他从台湾的这个政治研究学者来看，有什么重点值得观察的地方？ 赖清德过去在台湾的那个所谓的蓝绿或者统独的这个政治光谱上，一般会定位他是一个比较算是最偏进独的一个政治人物啊，因为他在过去甚至在主张两岸直航啊，就是在2008国民党政府马英九回来执政以后，那推动一系列跟中国大陆比较环节的，包括 ECFA 的这些要签订，那赖清德基本上都是非常反对，也甚至认为这种两岸直航会带来所谓木马屠城的效果，那也就是说那个包机两岸直航的飞机可能都会带来将来来入侵台湾的一些因子，那所以在他的过去的言论主张上，他会被认为他是台面上政治人物比较算是旗帜比较鲜明的独派，好，那其他都会有一些比较中间的说法。那他在过去上，尤其在做立法委员阶段，这种比较算是缓和一点的统独立场是比较少见。那现在他居然也去登陆，而且在台南市长的这个角色上，那为了种种复杂的因素，那也跟中国大陆开始做一些特别的谈话。那我想这是在台湾的政治上是特别具有意义，对中国大陆来讲我想也是有特别的用心，所以这一次他到上海去，而且他带的也很有意义啊，他带的是陈诚波的画啊，那这个陈诚波是过去228的受难者，也就是被国民党曾经迫害的家族，那他的画去上海去展览，那我想这里他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这一场这个中国大陆之访的在整个行程上。 您刚才说他这次登陆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包括大陆有特别的用意，您指的这些具体是什么？ 我想他要去访绝对不只是台湾说他自己想去，一定中国大陆也愿意嘛。那当然可能也是中国大陆在考量，那所以在这种马上2016年要我们又有新的总统大选，那这种变化是不是一定是中国大陆习惯打交道的像国民党这样子的对手，恐怕是大家都不好奇哈，这种变化是存在的。那第二个呢，赖清德毕竟是在民进党的这个整个的政党的光谱里面，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除了他是比较极独的立场啊，那他同时也是目前在整个县市首长里面大概是评价最高的首长啊，就是在他的治理上，地方台南市治理上，那也如果中国大陆在情报资讯上搜集很密集的话，也大概也了解赖清德在民进党里面，尤其在新潮流系，他属于新潮流系统啊，某种程度也有他也都在试图安排他接班的可能机会，因为他算是比较年轻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年轻啊，大概我们民国48年，现在也50好几了啊， 是， 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然后在治理绩效上也还不错，那就是在台南市一直是拿那个5A 的那个县市长啊，他是那个台南市的治理成绩很好，那所以他的后市哈，就是未来在整个台湾政坛上发展的趋势是被看好的，尤其是民进党内啊，那他自己也很有这个企图心，我们在地方上也听到很多次传言赖清德要去直接选总统啊什么的哈，甚至跟小英都还有一边呢，因为赖清德比较是 好像跟那个民进党的关系更深厚了。那小英比较是空降的嘛，那就是蔡英文，所以他的角色跟意义对中国大陆来讲可能也别具指标性。那对这样子的一个过去是比较算是极度立场的人物，那都跟中国大陆开始某种的沟通，那我想中国大陆也有很长远的一些思考吧。 好，刚才听到了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政研所所长廖达奇教授哈，这个为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背景。那当然了，他这次的访问当中时间很短，但是亮点或者说劲爆点颇多。除了刚才廖教授讲到的，他首先这个由头，他出访上海是为了把这个台湾的画家陈澄波的画作带到台湾，这也是全国最大的美术馆了，中华艺术宫，好去进行展览。但是他，你看这个台湾有这么多的画家，他可以选择的其实很多，为什么带的就是这一个陈澄波呢？这个刚才廖教授提醒了一下，我也查了一点资料。陈澄波其实他的生平非常的有代表性，好，这位画家呢1895年的时候出生在嘉义，那当时的这个当时台湾已经是属于日据时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作为一位台湾本土画家，曾经以一幅嘉义街外入选日本这个帝国画展，是台湾第一人。那么之后在1946年之后呢，他也这个进入了政界，当了嘉义市的议员。在228事件爆发之后呢，代表嘉义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呢，与这个国民党当局进行协商，遭到军队枪毙，年仅52岁。所以说他不但是一位台湾本土的画家，还是一位这个228事件的受难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可以说是这个我完全可以想象是经过赖清德精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题材，好进行到上海交流的这么一个由头。那么与此相配合的，有媒体整理也就发现，赖清德其实到上海他不是简简单单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公开能够了解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精挑细选的这样的这个言辞，他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优Radio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说的是台南市长赖清德访问上海的这么一桩哈，这件事情呢，回来，就被这个很多台湾的媒体哈总结到这个形成概括，就是叫做“三国台独”。为什么呢？就源于这个赖清德在上海就是报京剧啊，这个报的京剧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哈。 才踏入国门，台南市长赖清德就被媒体团团包围，为了支持他登陆后的敏感发言， 处理了台独党纲，并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独立的主张，这基本上他可以算是台湾的一个共识。 这话不止在台湾说，赖清德访问大陆第二天就当着大陆官员面聊台独。 台独是民进党主张，可是在程序上是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那这个东西是经过社会的极大共识。 首路登陆就这么敢说，赖清德有何盘算？ 积极自信是在去年就通过了，好，那我今天可以顺利成行，也代表了这样的方向他们应该是也可以肯定。 所以说赖清德强调，这次大陆行就是以积极自信来进行两岸交流，但如此呛辣的言论会引发怎样的波澜，有待后续观察。 好，刚才听到的是一小段，也就是说这个赖清德哈在面见复旦大学前校长的时候呢，在进行一个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哈这个学者之间的这么一个座谈的当中呢，他就因为在场有一位上海的这个学者哈是研究台湾问题的，就提出了民进党是否要抛弃，应该抛弃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也就是所谓的台独党纲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赖清德做出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一番回应啊，他做出的解释是说，台独的这个党纲虽然是作为民进党的主张，但是在程序上或者说在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体现台湾民意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呢，这个是 他的原话这么说哈，他说呢，这个东西是经过社会极大的共识，因为陈水扁用这个去选，结果呢他当选了。他反而呢是请大陆方面思考，他原话这么说，台湾社会呢到底是先有民进党才有台湾独立的主张，还是因为社会先有台湾独立的主张才有民进党，并且表明呢，解决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没有办法解决台湾主张独立的主张。 好，这番话非常的辛辣。 对，一说完，这个在座的官员也好啊，学者也好，脸色就黑了。 好，这个到底有没有黑？这个很难，我们事后很难判断。 看新闻这么写的 新闻就我注意到台媒是有说这个大陆官员脸色铁青。那还有，其实除了这番话之外，还有更多的这个赖清德，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听。 台南市长赖清德六号出访上海，和上海市长杨雄会面，两人握手致意。 欢迎你访问上海， 谢谢。 赖清德被外界视为独派色彩较浓厚，以往总是避谈登陆问题，这一次第一回访问大陆，外界视为破冰之旅，赖清德访陆谈话也备受瞩目。他多次称呼李登辉总统，提到前总统蒋经国时则说蒋经国先生。 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跟李登辉在台湾接任总统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有一个传说问蒋经国啊，这个先生就是说，下一任的副总统是谁？然后他说：“你等会儿。”这个幕僚就以为蒋经国提名李登辉当他的副总统。 赖清德此行停留上海两天，主要是主持陈澄波百二诞辰东亚巡回大展开幕典礼。推广展览时，赖清德表示，台南、北京、东京分属三个国家。 那同时将巡回啊，包括台南、北京、上海、东京、台北故宫三国五个城市。 赖清德表示，两岸无论在体育或经贸，应该合作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赖清德访问上海后，目前民进党籍现任地方首长全都访问过大陆。 好，刚才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一个报道呢，它来自这个台湾的中央社啊。中央社简单介绍一下，中央社是就相当于这个台湾 新华社吗？ 对，如果你在以前的这个台湾党国体制底下的话，它是属于新华社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很多时候还是坚持一些这个比较深蓝的这些正统的理念，所以说他有意挑出来了关于这个赖清德对于李登辉和蒋经国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个不同的表述，好，称这个李登辉是总统。但是称蒋经国，他就说还是愣了一下，之后说先生。这个从民进党的这个立场，因为他一直是作为一个国民党体制的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的话呢，还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说赖清德他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说，我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我是或者说我的这个政治的光谱是一个深绿的色彩，包括我相信他这个必然是有意的一个措辞哈，提到这次的这个展览，他提到这个在台北、上海或者还在东京，他把它形容为三国。那这个其实在大陆的这样的这个话语当中显得非常非常的刺耳。但是呢，我相信赖清德他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表达肯定都不是无意的哈，这个一定是做好了准备，或者说他想好了这样的后果是可能是什么样才敢这样去说话。 接下来大家就会关心哈，就是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不会在什么时间会去到台湾？去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再跟赖清德有一个会面？那刚才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就说到呢，目前赖清德他在复旦座谈会的时候呢，是有几位在大陆非常重量级的学者跟他会面。那这篇文章的一个主旨就说到呢，其实在大陆的民间是已经做好准备跟民进党进行对话。那么民间是做好准备，官方层面有没有也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呢？那尽管说这次赖清德旋风式登陆他只有两天，但是呢他身为台湾民调最高最好的一位市长呢，又是民进党的中常委，新潮流这个实权领袖，有人就这么评价他，和最有可能就是将来民进党所谓副领导人的这个候选人，那他首次的登陆，所以呢就会备受关注。而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激进独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次呢是不但是率先的发动抵制在台湾并且是提案要求民进党反对教育部的历史教科书的这个课纲的微调，也是民进党唯一没有登陆过的现任的县市长。他这次呢是以陈澄波的上海画展作为两岸文化破冰的主题，当然是听得出来是非常精心设计。他在岛内的时候就说，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因为他首先选了一个好的日子，而且他选到他这个人物的身份，又是画展的主题，一切都非常契合，因为他又跟台南是可以拉得上关系，因为如果算上祖籍的话，陈澄波应该都是台南州的人士。所以呢在一切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情况之下，他就去到他当时在台湾自己的这个原话是说呢，只要时间适当，任何都是可以水到渠成，就是进行一个所谓的非常务实的交流这样一个态度。那在台湾岛内就有人评价说，这显示呢民进党他对于这个两岸交流，尤其是地方首长方面的考虑呢，是已经转向全面开放的立场。当然我们看到在赖清德回到台湾之后呢，蔡英文也是给了他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说乐见于支持本党同志赴，他们说的是中国了，赴中国交流的过程，并且是诚恳坦率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可是呢非常吊诡的是，马英九对赖清德给了非常激烈的批评。 是马英九这个批评哈，这个批评主要的来源是说指责这个赖清德出尔反尔，当初呢在这个台南市长任上是激烈反对两岸直航的这个推动，两岸直航的这个政治人物之一，但是呢台南最后呢这件事情操弄成功了以后呢，又马上调转了阵营。好，这个是批评，也是这个国民党利用用这样的说法批评过很多民进党的人物，就是当时你不是说好的反对的吗？那后来什么两岸直航啊，包括 ACFA 签订啊，包括这个自由行的这类似于的这样的陆客观光的开放啊，民进党的这个县市首长因为有本地这个利益的考虑哈，比如说之前大家也比较了解的高雄的这个陈菊啊，也都是一开始在政策讨论的时候他会反对，但是呢真的到实际操作层面呢，可能他还是抢在别人之前就首先执行了啊，所以这个国民党也是嘲讽啊，这个绿营的这个人士说你这个是首鼠两端。那么赖清德呢，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一个回应哈，第一个首先说你这个马英九是趁我不在家，也就是他不在台南的时候到台南来视察，然后呢来发表了这番评论，就觉得你这个风度不够啊，你有本事你当着我的面来讲。那第二呢是说啊，这个其实他自己当年在民进党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一直哈都是推动两岸直航的，那当然是给自己做出了一番辩解。但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哈，对于很多的政治人物来说，你去纠结于他之前说的话，这个做出了改变，或者说所谓我们一般人认为出尔反尔的这种事情呢，这样的标准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不太适用。因为第一，你要允许别人改变；第二呢，你要不改变的话，你也不可能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啊。所以这个恐怕只是一个口水之争了。那么，刚才在这个赖清德他自己提到的说，这个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有本事好提那么多大陆方面听上去非常敏感的这个话语哈，你是有意挑衅吗之类的。那这个赖清德回应提到了一个讲法叫做积极自信。好，这个积极自信呢也是在民进党最近的这个对于大陆的政策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究竟怎么样来理解积极自信，我们待会儿呢继续来听专家来进行一个分析。三立华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又瑞流通和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好，我们刚刚说到民进党和赖清德提到的对大陆交流要积极自信，怎么样理解这四个字？我们来继续请教啊，台湾中正大学政研所的所长廖达奇教授。 我想他也就是在我同意他自己认为他们是一个积极自信哈。 嗯， 那因为他表达方式，他不是一个比较。好像是直接来吵架挑战哈，虽然是当然是刻意的或是过故意的哈，那突破一些禁忌，包括民进党的台独党纲这种台独立场，但是他也试图点出其实这个所谓的台独跟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去主张，而是台独是台湾长久以来有历史背景发展的一股思潮，尤其在一些地方民间，好，那这个已经源远流长。那今天我想他传达的讯息，中国大陆能够接受，也是一个他们期待，就民党期待建构一个比较不一样两岸关系，就是说可能要双，他提出了四解嘛哈，这了解、理解、谅解，然后和解嘛，提出了四解的见解，比如说其实中国大陆如果只喊着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可能并不知道。台湾尤其是一个民主社会，那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也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不是两岸一家亲就可以来解决的。所以我想他的表达，他的论述是可以把台湾的民间社会的长久存在的这些想法做一定的传达，也让他这次的出访，那当然对他党内同仁或者说对蔡英文的未来来讲，都让他迈向所谓总统的最后一路呢多一些多一些两岸政策上面可以运作的话语空间，要不然他上一次输了，蔡英文上次输在两岸政策上，他就讲台湾共识，那是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没有东西。那这一次呢，他们特别提出来，也就是透过赖清德的访问，特别讲出也请中国大陆正视台湾内部确实是有个源远流长台独思想，那不是任何强制的权力的打压。它可以消失的，因为它太有根源了。那我想他这个传达这样的讯息，对民进党将来要迈向执政之路，蔡英文要选总统，也多了一些话语操作的空间，对两岸关系上也多一些实质的影响，也让中国大陆思考。那我认为这是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或重要性了。 但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提法，恐怕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够接受的，或者说被视为底线挑战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赖清德他即使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当面提这个词，是不是意味着大陆方面就能够接受这个说法？这两者之间恐怕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距离？ 我相信当然这是有还是有距离哈，因为一个政策的改变也不会这么快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可以让赖清德说这些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突破，因为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在中国大陆都自我会做言论的设限，那连说也不敢说，包括民进党可能比一些国民党的官员还说的更有限哈，反正心里面会自己做了一个限制，但是赖清德他能说，我相信中国大陆也可能事先也知道他会说这些，但是也让他说，我想这里面的意义就非比寻常。那我也相信任何事情，尤其是两岸的东西，都不是已经讲了那么久的一些什么一中框架，什么要变，中国大陆的内部也很复杂，也不是一下可以变的哈。但是有一点点的讯息的一些挑动，那也是促进整个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思考上面一个波澜，让他们在就我觉得说是像是一个涟漪一样，它要很久很久以后产生反响，但是一定会有一些解读，那政策也不会一下变，但是不能忽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那您刚才指的这个大陆方面是释放出有一个默契在里面，您的意思是？ 我猜，因为这个默契话就一定不是我们旁边人都看到听到，不会举证。但是以中国大陆过去的习惯，我相信这样子言论，像赖清德这样的人恐怕根本连进去都进不去吧。那可是这一次他不仅是邀请，而且让他正式平起平坐，那些正式让他这些言论他还可以公开发表，我想这里面的 讯息是很值得玩味跟解读的。 嗯，但其实在赖清德这次登陆之前有一个所谓这个大义中的讨论哈，您觉得这个是可不可以把赖清德这一次的登陆他提出来的这个，对，虽然说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理论，但是这样的一番这个言辞作为一个对抗或者乃至于制衡大义中论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不认为是完全是对抗了哈，因为大义中的那个架构 或者民进党版本的一个 民进党版本，但是事实上也试图，因为其实大义中架构里面你也看到也有民进党的人士嘛，包括那个那个医生那个什么昌啊，还有那个 市民的 陈明通 啊，陈明通，对， 陈明通还是跟小英是那个蔡英文是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他还是副主委呢，所以您可能必须就是说在整个的讯息解读上面，因为大义中架构也只是个架构，只是把某种程度我们陈市长是把现状很文字化的表现嘛，对不对？那彼此用政治力量捂住说哦，只有一个一中，但事实上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中华民国，这只是把一个简单的事实用文字来表达，那文字表达以后来怎么样解决，大家能够除去那个政治上的障碍或政治上故意就做一些遮掩啊。那在这之下，那也特别，那当然他的论述不见得是完全融入到所谓这个大义中，等于说是屋顶底下的两个并存的一个政府嘛，那他是对于中台独的这种历史是给一个正面的叙述，那然后这个将来怎么选择，他还是回到所谓1990他们台湾前途决议文，还是2300万人民要做最后的选择，所以他也不会抵触，而是这种程序跟目前的大义中是就目前的状况更具体的呈现，那他是讲这个程序还有这种思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不管任何执政政府，国民党或是民进党也罢，都不能忽略民间确实有这种思潮，而且是源远流长。那我想这个中间并不冲突，只是说怎么样更深化，或是让这种民间的声音更充实，那种大义中架构上面是一个法理上已经存在的东西，那这事实上民间社会声音是如何，它也做一个具体呈现，我觉得没有冲突性，而是怎么样是在这不同的成分里面，大家怎么去采取更包容的角度来进行和解谅解，甚至进行谅解最后和解，他说的就是他的那个几个四节当中的步骤吧。 是，那赖清德回到台湾之后，我看到也有很多媒体就是追问他有关接下来可能在网上这个竞争大卫将来可能参选的一个 对一个 企图，当然他目前是一个没有承认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您觉得他这一次访陆的包括提出的这一些论述，在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蔡英文的一个主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呢？ 陈市长，我不晓得他们的那个实际沟通，据我的了解，他过去的这个赖清德他的系统一向是跟苏贞昌比较近啊，那可是因为现在民进党也都整合的差不多了，陆陆续续啊，那所以因为苏贞昌已经退出的党主席，小英确实是刚当主席，所以某种程度上他确实跟小英这边应该是有些默契，毕竟小英现在采的是比较强势领导了哈，那所以这中间有他去中国大陆，这中间他们之间的沟通或是彼此了解，我想我如果硬要说的话，这真的是猜测，这种实际状况我们都不在他们旁边。那可能他代表小英的意思，至少小英是同意的，所以也许是他自己的意思有个50%有60%，但是我相信他的幕僚还有包括新潮流这个系统是提供很多的建议，让他们形成某种的共识，彼此不想互相排斥，所以一定说是多少是小英或多少他自己，至少是代表民进党一定的团体所形成的共识所发言的，那个这个团体背后是新潮流系统。 好，看到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政治研究所所长廖达奇教授哈做出的一个点评。那这样的一个赖清德回台之后呢，也是他的访陆的行程，包括这些成果呢，也是得到了蔡英文的一个肯定。哎，很多的揣测哈就出来了，就是说赖清德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企图要在下一届大选先担当这个蔡英文竞选的副手， 接下来在更长远来说，他自己有没有政治上更进一步的野心啊？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立委，也担任过县市的首长，可以说作为民意代表或者说这个行政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个资历。那么接下来他如果再往上的话，可能只有这么一个选项了，那就是最终的这个大选。那赖清德呢自己也是做出了一番回应啊，他的这个回应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听。 首次出访大陆的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天在市府畅谈了他大陆行的成果，对于外界把他这一次出访在对岸大谈台独议题呢，当为是2016总统大选的提前铺路。赖清德强调他目前只想选好市长，他说选上之后会做完任期，不会中途落跑选总统。台南市长赖清德6月6号前往上海进行交流，当时在复旦大学一场座谈中被问到了两岸问题及台独党纲议题时，赖清德不是大方，反倒正面接招，回台后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台独议题。 两岸的交流这几年来看似频繁，但是呢，台湾社会对未来两岸的发展疑虑却越来越深啊，就是台湾只被听到单一的声音。 而赖清德是民进党最慢前往两岸交流的政治人物，这回在交流时大方谈及台独议题，间接对年底的市长选举提高加分作用。 竞选市长当然就打算要把任期不但要做好也要把它做完。 赖清德直说要做好市长，再战下回台南市长选举。不过这回外界猜测到底2016选不选总统，政治金童赖清德则是低调否认。不过这回出征上海参访，似乎间接为2016的总统大选再添讨论话题。记者马玉文、王绍宇台南报道。 这个台湾媒体对于政治方面的嗅觉啊，通常是非常的灵敏，而且问题的通常非常的直接，就是你到底要不要选，你什么时候会选啊？这个当然了，年底首先在台湾大选之前呢，今年年底七合一的这个县市首长选举，目前担任这个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是追求连任，而且如果从现在的民调数字来说的话，基本上他是属于一个没有对手的状态哈，包括台南也是传统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大赢了因此现在几乎可以说他的当选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但是就带来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同样在比如说国民党那边的朱立伦身上也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在地方执政啊非常有良好的声誉，那么很自然的想法你要借着这个要更上一层楼，但是呢这话当然可以两面说了，你更上一层楼的同时是不是就抛弃了你的这个父老乡亲，这个通常会带来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那赖清德他自然，他如果宣布了我现在先要选台南市长的话，我肯定先要把这个市长选上了再说，那么自然他说的一番话就是说我不会中途落跑。那当然他也中途什么时候是算是中途，过两年算不算中途，过三年算不算中途，这个都很难说，只能够说目前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但是要从实力上我相信他是绝对有这个实力的。 其实这样一个事件哈，在大陆和台湾呢，可能你要放在不同的这个棋局里面去考虑他到底在整盘棋里面它是算一个什么样意义的一步。那如果在赖清德看来，有可能就是他将来夺取大位的非常重要的一招， 你要把这个履历上面的空白填上。 没错，他一个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那也是最后一位现在是现任市长民进党籍的去到大陆，而且他这次的你可以说他是非常有战略性成果的一次，因为你毕竟是说出从来没有人敢说。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之前绿营的这个大佬包括谢长廷这样的当年起草台独党纲 都有份， 但是也是我们经常会以前会觉得会心一笑的这样的场面，就是通通去了大陆之后很有默契的就是不提，而且甚至有台湾的媒体会评价说很多绿营的这个人士到了大陆之后说出来的话比国民党的这个比蓝营的还要更加的这不能够说保守了，就是好像是给大陆面子或者说是照顾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语境哈。但是赖清德似乎没有走这样的一个路数，他采取了一个相当激烈的方式。 对， 这当然这个效果两方面看，一方面对于绿营的支持者来说，他恐怕以后更有底气的说啊，这个我跟我之前的这个言行立场是一致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很难相信大陆方面会欢迎他这样的言辞，会不会带来将来的任何的后果？这 所以你要看他在大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这些一定是经过精密计算，就是我能想象得到你们的接受的底线在哪里。你听他的话语里面甚至有一种教训的语气，真的，你如果去揣摩的话哈，他因为他讲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话，他说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说这应该也是我们两岸未来交流的重要原则。他讲呢，现在哈，你别看两岸呢是比以前交往往来更加的频繁，但是呢社会对两岸关系的疑虑却更加的在加深了，因为呢你只听到单一的声音，民进党呢有责任提供台湾多元的声音给大家参考，来促进彼此了解，让相关的决策更加的周密严谨。而且你是看到他在讲完这些触及大陆底线的一些话语之后呢，在座的一些人士也不全是这个大陆媒体写的是黑脸，有的甚至表示欢迎，说我们是理解，讲了几个解字，什么理解和解 对四解嘛，四解嘛。 你讲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大陆的民间他是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是来倾听你的声音，否则也不会安排这么一次， 不然根本不会请你来。 对啊，根本你就没有机会去见到市长、见到校长、见到这些大学者们嘛。而且你也不会在大陆的媒体上是听到相关的言论的，就是说在民间已经是有这么一个共识，给大家这么一个基础，你是能够听到的。这是大陆的一个背景哈，就是大陆的一个底线在哪儿，就是台独你当然是不能接受，但是在台独这个基础的这个底线之上，你还有很多的话语空间是可以谈的。 这 是大陆的一个、 这个、官方的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比较指标性、有指标意义的一个谈话是之前由政治局常委这个余正生讲的，说即使是以前支持台独的人，只要你放弃这个台独的立场都可以谈。那这个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些话语，就包括这个两边的都要接触啊，也就是说一开始说绿营的人士也可以接触，接下来这个话语又放宽到你即使是有台独背景的人士也可以接触，当然前提有一个你要放弃这个台独的这个立场。但是从赖清德的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他似乎跟这个还有一点差距哈，但是他也能够被接受，所以说我只能够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判断。你不可能在不可能禁止对方发言的情况下，双方是不是能够拓展一下你这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这个样的来看呢，这个跟之前的大一中的这个想法其实有一点类似，就是说之前我们这些九二共识的基础啊，包括大陆方面设定的这些底线已经到了可能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先从口头来调节一下，是我们在这个言辞上面先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尺度，好，接下来呢再考虑这个长远的是不是行动上或者说实际上会有什么样影响。我非常认同这个廖教授刚才所说的一个比喻啊，说这个就是一个涟漪啊，你这一滴水滴下去了，可能这个涟漪的这个回波荡漾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过程，一定会有这个反应，但是不一定哈是在当下来显现的出来。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画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 再会。